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吐槽研究员小贺。 是的，又是我们三个这个组合啊、我们一旦出现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又新鲜又好玩又刺激然后又略带吐槽的东西了。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听完之后应该都会有遇到或者说都有想说的地方， 都会有想吐槽的对象。 是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些奇葩同学 或者是奇葩室友啊，不管是从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甚至是后面的研究生啊博士生，不过研究生博士生好像跟同学之间就没有走得那么近了哈。 对，因为我是觉得你在这个特别是大学之前大家念书可能都只是在教室里边，可能每天都只是学习，接触的也没有那么多啊。我觉得更加能够发现一个人奇葩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共同住校的那个阶段。 对， 对， 我想问问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住校的？ 我是高中就开始住校。 哦，我是从大学才开始住校的。 我也是从高中就开始住校了。 哦，那你们两个人接触这个奇葩室友应该比较早是不是？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 也不能这么说吧，感觉好像我们有很多经历要吐槽似的。如果我们待会儿举的一些事例大家也不一定非要对号入座，并不是我们身上的故事就那么多，可能是借鉴别的故事说一下。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分享出来的这些故事大部分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啊。我先来大部分人都可以就是把你身边的某某某和这个人对号入座起来。就是我记得在我高中那会儿吧，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说通讯的工具这么的发达，大概是每个寝室有一个座机，或者是呢 高中吗？ 高中啊。 哦， 你们没有吗？ 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传呼机。 高中是传呼机。 小灵通。 对，小灵通。 啊、对， 对， 对，每个可能就是家长可能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管得比较没有那么严格的家长吧，会给孩子带一个小灵通带到学校去，但是比较严格的呢就可能就只能依赖那一个座机来跟外面来联系了啊。然后呢当时每个宿舍啊配一个电话，然后到了晚上下晚自习之后呢可能大家都想打电话吧，可能大家都想打电话，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时常站着那个电话机一直就不撒手，然后后面就有人排队，然后就听着他那边说，哎好好好好好，哎再见啊啊啊，哦对了，然后又接着说，大概这一唠下去呢又可以唠个5到10分钟这样。 就是你们高中的时候每个宿舍里面就是给你配一个电话机，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对啊，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高中都是封闭式的这个教学，其实只是用来睡觉的啊，里面能有一些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洗手间什么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给你配一个电话让你们跟外界取得联系，这一点我其实不太理解。那个同学他一直站在电话，你们最后有弄明白他究竟是在跟谁联系吗？ 就是跟家人朋友，然后在同一个城市，也分有住校的和不住校的嘛。他就跟那些住在家里的朋友聊天啊。 就是说到电话呀，我觉得印象还挺深刻的。那会儿宿舍里边你们是装了一台电话是吧？但我们是在校园当中有 IC 电话，拿卡去打那种。 校园里也有，但是每个宿舍还是有，就是方便家长如果想要联系孩子的话，能够及时的联系到。 占用公共资源这种同学还真的算是一个奇葩同学了。 嗯， 但是你们最后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呢？ 就当时就引起了这个民愤嘛，公愤呢、啊、就大家一起开这个宿舍的卧谈会，然后一起来这个批斗他。 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不一定是我们最推崇的。 我想问，后来解决了吗？ 对， 嗯，后来还是有所收敛吧。 哦，有所收敛。 这个一个奇葩就是占用公共资源，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能够去用到那样东西哈。 嗯，对，这个情况呢，的确是比较这个复杂哈。就是因为呢，在学校当中呢，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在乎的点，尤其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比如说在厕所人不出来，对吧？那学校坑就那几个，有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觉得有点烦。所以这一类啊，我们可以觉得可以归个类和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叫不觉得自己打扰了别人的这一伙人。 说到这个占用公共资源，不觉得自己打扰了别人的生活呢，我还有一个要吐槽的是，当时我们班的应该是班长，我记得就要不就是班长，要不就学习委员，就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一类。但是呢，当时我们宿舍基本上所有的高中吧，他到了一个点之后他会熄灯，熄了灯之后呢，你其实是不能看书了啊，不能这个做作业看卷子了。但是呢，他就会自己买一个那种应急灯，应急灯的这一头呢是那种手电筒，但是另外一头呢，他这样翻上来是一个小台灯的形式。 天哪！ 他就白天那个把电充满了之后挑灯夜读。 哦。 然后就基本上我跟他是头对头嘛，那个时候还不是像大学那种上面是床啊，底下是桌子的那种床，是上下铺。然后我跟他呢同时是睡下铺，然后我俩头冲头，所以基本上他每天晚上。然后就是挑灯夜读的时候，我的对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你可以凿壁偷光。 我根本不需要，就那个时候我就到点儿，我就困得不行了，就想睡觉、可能就是高中那会儿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嘛，就觉也特别的多、然后白天辛苦念书念了一天，到了宿舍就想快快洗洗睡了。 就我觉得他把高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跟大学这个学习过程感觉好类似啊。反正我高中不太会是这样子，但是我通过以上这两个事例，我们觉得就是当大家融入到一个集体生活状况当中的时候，你就很容易遇到一些跟你不在一条线上的人。 对，因为 你就会突然发现很多人跟你们不在一个频率上，他变成那个少数或者说一个少部分，这部分人可能就会被我们形容成是奇葩的室友或者是同学了。 对，哎，其实也对，就如果你想我们宿舍当时四个人都挑灯夜读的话，那基本上就已经不会产生这样的矛盾了。 那只能说这个宿舍的同学们真的很爱学习。是吧？ 说到不在一个频率，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不在一个频率哈。例如说我们现在的频率是982，对不对？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在982这个频率上。然后呢，我觉得在我们并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会不会也会成为别人吐槽的对象呢？ 我很想问，会产生什么问题？ 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我们刚才是用一种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们宿舍四个人，当你们三个人达成一种共识的时候， 对， 那个少数就是奇葩。 对， 而刚在另外一个方面，你有可能就会成为那四个人当中的少数的部分。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部分。当然了，我们今天除了吐槽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遇到这些少部分的时候，如何的去沟通，我觉得是最为有效的。吐槽只是我们抒发内心的一种方式跟方法，但是我觉得去解决它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有说到说啊，对方有挑灯夜读，还有说你最开始说那个占用这个公共电话，我觉得这都是其中一部分啊。这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到了大学期间其实也经常会出现，特别是在男生的身上。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经常发现自己的牙膏用着用着好短的时间就又被用满了。大家好哥们儿就几个人是吧， 对， 宿舍就那么几个人，大家互相用一下嘛，对吧？我的没有了，我就用你的，然后用着用突然发现把你的用完了，我还没有买，对不对？ 其实我原先是一个特别生活有质量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无论去超市里面买什么日用品呢，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买。但是后来上大学之后呢，我就没有这种习惯了，主要把这种精力都放在最便宜上面。 就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生活没有质量的人了是吗？ 对，因为你想嘛，你如果买了一个很贵的洗发水或者很贵的牙膏，很快就会被用完的。 对， 所以那会儿你上超市里面想的就不是买这个牙膏了，你想的就是最便宜的，我记得买一管就行了。这样呢，既不伤同学之间的和气，别人用起来呢 没有心没有那么痛。 是、哦、而且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说出来。之前就有个新闻就说嘛，这个有个标题下的挺狠啊，就是说是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让你。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个性的去表达自己现在的一些性格或者主张、嗯、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我觉得像小贺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解决方法、嗯、他选择不说，他选择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就等于说你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对，对我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你的宿舍没有锁吗？你不会把那个柜子锁起来？ 因为我没有过住宿经验，你知道吗、嗯、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收回来的父母刚给我钱，我又不会花。 花钱你还不会？ 那会儿真的不会花钱。 那真的应该跟我说这件事。 对，我可以帮你花。 那会儿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母不让我吃果冻，说那果冻不好。 嗯。 上大学突然间把钱给我之后，我居然用800块钱全部买了果冻。 这孩子是有多傻？ 孩子小时候啊，真的是爸爸妈妈管得太严 太严了。对， 所以呢一旦身上有点钱的时候， 他就不会了， 特别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嗯、 然后那会儿呢就把所有的果冻放在下面那个抽屉里，其实那抽屉是有锁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说别人会不经我的许可同意就直接去拿去。 嗯， 但是后来放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果冻吃的特别快， 800块钱的果冻2天吃完了， 一箱就是那个含果肉的果冻有一箱，然后果冻 C 有一箱，然后呢还有那种小的果冻，分别是我的早餐渴的时候喝的，然后以及晚餐饿了的话可以吃有果肉那种，里面有葡萄啊然后桃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每天晚上我就感觉我那个箱那个果冻就少了很多。其实也不是说少特别多哈，但是我就会拿一个，这盘应该还有6个，它突然就剩2个了。 总是会少，但是让你察觉不出来的少， 察觉不出来。 嗯。 后来有一天呢，我刚回到寝室，我就看我的同学宿舍的同学在拿，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动我的东西，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嗯。 他说：“哎呀，我不就吃你一个果冻吗？” 这你突然会觉得， 你就应该反问他：“难道只有一个果冻吗？” 对，但是他应该不会太承认，说之前也吃过。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有动过你的东西吗？他说：“哎呀，大家住在一起，不就应该互相吃吗？ 嗯、 你为什么不吃呢？”我说我不喜欢吃别人东西，但同样我也不喜欢别人吃我的东西。 嗯， 然后 从此以后你的同学就再也没理过你了。 他说你太矫情了， 所以这样很容易被孤立，对不对？ 对，很容易被孤立。 所以他最后在寝室是没有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这种解决方法呢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他表达出了他心里的这种情绪。 嗯， 就是经常会用东西被共用已经是一件太普遍的事了，吃你的东西也很正常。我们经常不是有一个同学说他会从小卖部买2包干脆面， 嗯， 放在他的衣柜里面藏在这个衣服下面，你还记不记得？ 对对对， 他拿这个事儿会念叨好多年。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是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去衣柜看的时候突然只剩下1包了，你说这是什么情况？这是熟人作案呢。 对 对，其实我觉得像很多 他可能是想借那个同学的衣服穿，然后哎一拿那衣服顺出来一包方便面。 你这个理由给他找的也是挺不错。 对，而且穿别人的衣服，哎 真的真的有，就是在女生之间吧，就可能嗯比如有一个人有一条裙子或者是有一件衣服是特别好看的、 嗯、 或者是正式的、 嗯、 那如果说另外的同学他出去要参加一些比较这个正式的场合呀或者是活动想要穿或者是正好适合的话，他可能就会去借取别人的衣服、 嗯、 但是呢我也特别不喜欢那种不打招呼就直接随便的拿你的东西翻你的柜子或者是找你的这个耳环啊配饰啊等等的。 嗯， 嗯，之前也是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也是一个同学他也着急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就翻我的那条裙子嘛，然后翻那个裙子找着了之后又就是把那个化妆品啊什么的就摊得满桌子都是，完了之后我回去一看就是我那儿已经就是乱七八糟了，其实之前跟室友关系都挺不错的，但是你当当事人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心里确实还是挺火大的。 嗯，后来你们开始孤立他了吗？ 也没有孤立他，就问他那个为什么就是不跟我说一声、 嗯、 或者是为什么你就是给我造成这样了也不跟我收拾一下。 嗯， 嗯，对， 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确实会有一种心里很纠结的地方、 嗯、 就有一种纠结，就是我心里已经很不爽了， 嗯， 但是我又觉得说出来当一个大事来弄的话呢又挺矫情的，特别是对方又不配合的情况下，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小事你干嘛把它弄得这么大，但是你又不说出来，这个小事它可能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大。 嗯， 所以内心的纠结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遇到校园中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刚开始是特别不会处理的， 嗯， 就我会去跟我同学直接就现场就 PK 开了，就我会把这个我的想法直接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希望你动我的东西， 嗯， 但是他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然后后来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不能硬撑着，就后来呢就是说我觉得能共享的东西呢我就会放到外面，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我就会买一些廉价的稍微就是大家可以共用的东西放在外面，如果我觉得不能共享的我一定会锁起来， 而且后来呢，我觉得在寝室住的时间长了之后啊，慢慢的同学也了解你的性格了，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像后来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个哥们儿关系还是挺不错的，他们也都知道说，哦，原来小贺的东西不能动，大家都记住了。 嗯，小贺的果冻不能吃。 这果冻的梗我怎么不知道啊？ 后来我就不能吃果冻了。 我觉得我开始就特别想问你，我说你一口气吃了800块钱的果冻，现在你看到果冻是什么感受？ 现在看到果冻有点想吐，而且说来的不是800块钱，是连着吃了两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是身体不好了， 身体不好了。 所以其实你应该非常感谢那位偷吃你果冻的同学，他帮你减轻了身体上的很多负担。也许在当下你会觉得很生气，他吃你的东西没跟你说，但其实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你的一种爱意。这解释可以吗？可以接受吗？ 完全 啊，完全可以。 不能理你。 怎么感觉是像你偷吃了他的果冻？ 我根本不知道他大学有果冻这件事儿， 但是他的确陪我去看了病，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你还有印象吗？是吧？ 大概记得。 对，所以也千万不能暴饮暴食啊。 那不是暴饮暴食，就是没有钱吃饭了，饿了只吃果冻，渴了就果冻 C。 不，就是，刚读大学的孩子们呢，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切莫用一个月的生活费去做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 对， 全部去做这件事儿。 对对对对，什么吃果冻这事，哎呀，说出去也够奇葩了。我觉得你也可以算我的奇葩同学之一了。 对，你到时候跟人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同学啊，好像这辈子都没有吃过果冻一样， 结果把自己吃一遍去了。 对， 然后还不让别人吃他的，别人对他好，哎，他又不领情。 我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在学校当中呢，例如说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两种解决方法，一种叫做校园暴力，你们听过这个词儿吧？ 冷暴力， 一种叫做校园冷暴力，一种是寝室同学因为这种事情争执打了起来，是吧？两个同学之间相互很冲，一种就像女孩一样，就是圈一伙人啊，孤立这个孩子或者孤立这位同学。其实我这些事情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他就是被冷暴力的那一个。 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我不算是被冷暴力那一个，但是我觉得我的确要检讨的是我参与了冷暴力其中一个同学。 哟，你还去孤立了其他人是吧？ 那我想知道那个同学他究竟是多么的奇葩，做了什么奇葩的事情让你们要去孤立他。 对，例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都有一种生活习惯，有的人在宿舍里面会洗脚，有的人就不会，对吧？那你要知道男孩到大学 之后，这个不是家乡的习惯，这是个人的习惯， 个人卫生习惯，对吧？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脚的味道很没有，几乎没有，对不对？但有的男孩的确是比较重， 就是因为在这个长身体的过程当中， 没错， 就是男孩子嘛，这个汗腺啊各方面比较发达， 尤其到大学那会儿， 那个时候一定要这个经常的做一些清洁。 对， 你为什么这说的这么委婉，说的这么迂回？你是在帮自己打圆场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一段特别正面啊。 对，就是我觉得的确注意个人卫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这位同学呢，实际上就不是特别注意个人卫生。然后有一次呢，他去上这个体育课，我们呢很多同学选的是太极剑，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科目叫健美操。因为健美操也是需要男孩去跳的嘛。当他走进了健美操室的时候呢，老师就大喊说谁？然后让他赶紧出去，就是因为味道太重了。对。然后呢，其实你想，他在健美操室，他知道要上体育课，他的味道都没有办法控制，他在寝室当中更是很严重的。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几次劝他说：“你得洗脚，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不去做。那后来我们就怎么办呢？就是冷暴力他。他进了寝室，我没有人跟他说话，然后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不理他。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会跟主动找我们聊天，因为毕竟在一个寝室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嘛，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什么话或者拿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理他。其实我觉得当时现在想一想，那种方法太幼稚了，就简直太幼稚了。就我现在想一想，我真的会给他端一盆水，对吧？ 帮他洗脚。 同学洗脚。 对，是不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说妈妈洗脚。 公益广告看的那个是。 对，就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就是如果他不会做你可以教他怎么做，但是冷暴力的确当时给他带来很大的这种我觉得是 心理上的创伤。 对。 后来你们有缓和一下你们之间关系吗？ 后来他真的开始洗脚了。对。其实我觉得他洗脚也有过程，他是先用冷水冲，而后来跟我们学习开始用热水泡了。 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是吧？只要洗了就行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就，但是刚才你是觉得这个冷暴力的方法，虽然我们不值得推崇，但是最后是达到你这个目的了，而且我们是非常不推崇冷暴力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我觉得啊，这是用小贺第二种讲的方法比较好，因为你可能前面一种方法用到极致之后，会造成大家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用冷暴力的话，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问题，起码一个月的时间他还是不会洗脚。但如果你去跟他沟通，说不定两三天。 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听这一段我只记住了两个字？ 洗脚。 对，只要我们跟大总结一下，就是在吐槽嘛，就是个人的生活卫生习惯问题 还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呢，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脏就没问题，但其实你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的人，影响了周边的人，他们有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做一些及时的更正或者是调整。 嗯， 如果你一直还不以为然的话，对方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措施。男孩可能比较直接嘛， 对， 女孩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办？ 如果遇到就是 像刚才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也是个人生活习惯或者卫生习惯的问题，跟你们其他人并不在一条线上的话，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告诉他或者给他做一些调整？ 女孩的话可能这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少一些，因为女孩来相对来说比男生肯定是要更爱干净一些，个人卫生肯定也会更注意一些。但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是高中的事儿哈。高中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上铺的那个女孩头发特别长，就长发及腰的那种哈。但是不掉头发，也掉头发这个我不是要着重来吐槽的一件事儿。我要吐槽的是什么？她每天呢，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啊，也不是每天洗，她那么长的头发嘛，对吧？但是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呢，基本上宿舍已经熄灯了，熄灯就意味着已经断电了，所以她没有办法来吹头发。然后她怎么来吹干呢？她先用毛巾擦，然后她又不能直接睡嘛，直接睡的话枕头上会湿，他就把头发这样晾在床沿外边。 哇，好吓人啊， 就挺吓人的。 就我住他下铺，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就起来，就是拿着什么东西，不是滴水的问题，你就看到一个黑色的帘子像瀑布一样从上面到下面，就真的像 吓人， 像那个恐怖片贞子里面一样，真的就吓到我连尖叫都忘了。 吓傻了已经， 就真的。但是呢，我又不能就是责怪他什么，就确实他 也不容易， 对，他也不容易，这么长的头发得干。然后你知道我采取一种什么办法吗？ 你帮他剪了？ 不是，我不是跟他剪了，我就开始给他洗脑。我就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要高考嘛，学习压力其实挺大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我说其实这个头发也是需要这个身体来供养它，包括营养啊，然后血液啊什么的。我说供给给头部的这个血液其实就是定量的，那你必须得分配给你的头发。那你头发吸收了这么多营养，抢走了这么多养分之后，其实你的大脑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得到的就会更少，可能对于你来记这些知识点呀，这些高考的知识啊，我说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天哪， 好一段强词夺理。 后来他把头发剪了是吗？ 他真的剪了。 天哪， 剪了短发。 你这个 就那么长的头发，长发及腰，就真的剪了短发。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啊。 结果呢，用的也不是什么真理 啊。例如说，你的头发长影响你发育，他就把它剪了。 这个虽然最后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只能说你的口才确实很好。 可能是当时正好有一次他考试，哪一次考试比较就是成绩比较差，或者是失利了，发挥失常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每天这个洗头发，每天还要花时间来让它晾干，我说这个其实是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休息的时间，你休息不够。 而且我想说啊，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啊，的确这方面还是有这个知识的，可以普及一下。就是女生的头发太长，的确是在青春期影响自己身体的成长的。 你看，我这不是歪理吧？ 真不是歪理邪说啊，男孩也是一样，因为男孩到了这个初中之后啊，特别愿意留头发。觉得自己很帅是吧？所以现在很多学校都说必须剪，要卡寸什么的，实际上对自己是好事儿。真的，这个的确实是，因为无论是洗头啊还是怎么样，这头发过长对身体其实都有一部分影响的。 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几个那个奇葩室友的事例，当然我们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是他们生活当中运用的一些小聪明吧。但是呢，这个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用大智慧去解决，好吗？你们刚才有一些真的是啊，这个理由我也是不要再赘述了啊。这个反正最后达到目的，大家和平的解决这个事情才是比较重要的。那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奇葩的同学，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进行沟通？或者让他们去做调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跟大家的吐槽。 当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皮肤纹理，就 看夕阳，仰望你。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吐槽研究员艺昕。 我是研究员小贺。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遇到这个奇葩同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个我们会先吐槽奇葩同学的各种让我们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啊，或者跟我们不太一样的行为，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怎么去解决和缓和这件事情。 没错 啊，这个我听说小贺马上要带来的是一段别人的故事。 对，因为前不久呢，在新闻当中啊，是一个四川的读书的一个女孩，在寝室啊被寝室的女孩给打了 啊？为什么呢？ 对，因为什么呢？事情的起因也很简单，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女孩啊，回到自己寝室之后呢，经常拿别人东西吃 哦， 而且呢，坐在别人的桌子上呢看电影，然后呢这个娱乐活动，吃完了之后呢又扔得满地都是。经过几次沟通未果之后，寝室的同学决定在晚上关了灯之后呢，就给她打一顿。然后呢打完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就向学校反映了嘛，然后这个宿舍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但是呢学校，我觉得最后学校的这个处理啊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学校没有给任何一个女孩记过，因为打得并不严重，但是强行的让他们四个人还留在一个宿舍里边。 哦，就不肯给他调宿舍。 对，不肯给他调宿舍。然后学校呢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一个月之内你们必须解决现在的矛盾，然后向全学校公开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现在这个矛盾。 啊，其实想把它做成一个案例来告诉大家，宿舍当中如果也有一个少数的人做了一些你们可能其他人觉得看不过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们告诉大家一个成功经验是什么。 对，而且你像打架这种事情完全是不可取的， 是 就是非常不可取。 对， 而且这个事情一个月之后呢，这个解决的结果啊也很令人满意，是这个其中这个寝室当中这个女孩呢向学校呢就是公开的做了一次这个道歉。说的确我个人的习惯不是很好，然后呢在大学的过程当中我不仅学到了知识，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如何做人的事情，但这些东西都是寝室的同学教给我的。然后呢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在寝室里面打的那个人，就是打那个另外一个女孩的女孩， 他也过来认错， 他也认错了。他说实际上我之前没有住过校，也不知道遇到这样的问题来如何处理，现在回想很多时候我也可能有多多少少的问题，用了别人的充电器或者用了什么别人的东西，然后呢我觉得我也向他检讨，因为我觉得在宿舍当中就应该互相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后来在网上嘛也是被炒得很广泛，就很多学生都说哎呀，就有的人站在另外两方说宿舍同学就是打一顿就好的。然后呢有一部分说呢，说的确是，就是说你打他一顿有用吗？真的没有用，还是要教育或者是跟他坐下来聊。对，就像我们上一个半段啊，就是艺昕讲到的，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的需要 洗脑，但是在洗脑外面加两个引号。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去跟他沟通，要转变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因为说回来了，不仅要在大学当中这样，走入社会当中，那可能就不是挨打的问题了。 是， 对， 我觉得这个，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宿舍里面，大家每天就是起码四年的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到了社会当中，是没有人有这个必要去容忍你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你的一些任性。 没错， 所以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会怎么跟人相处。 是， 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非常正能量跟典型代表了。 对，但确实是这样，社会其实是一个大的校园，其实校园呢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其实像这种事情可能走出了社会之后照样的会遇到，但正如小贺所说的，可能出了社会之后你再触犯了别人的这个利益啊，或者是你去让别人不爽了之后，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到时候就不仅是小小的这样挨一餐所谓的这个殴打了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的方法也很值得去推广。 嗯， 就是很多学校有的时候在处理学生矛盾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选择回避，说那好，我给你们调宿舍，分开。 当然，因为这个最难断的就是好像是家务事这样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谁对谁错，或者我用一个强硬的一个角度介入到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又在人情当中，又在人情之外，这件事特别难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很可取。我觉得这是校方其实有在外面辅助的来做这件事儿。那当然，如果在一个宿舍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宿舍，也许这个被打的女生她最后没有向学校来告状呢，她是不是闷不吭声的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哎，把这个苦水往肚子里咽下去，委屈就自己来承受了。 没错， 对，那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介入的话，还是在这个主体里面，大家应该怎么去调节？我觉得也是大家需要去思考或者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嗯， 对，要加强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和换位思考的一个能力，因为毕竟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在住校之前，他没有跟这个其他的同学或者同龄人一块来相处过，就不知道怎么去站在别人的角度或者是别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个时候矛盾就很容易被激化。 没错，其实在我的生活经验当中啊，因为带很多很多的学生嘛，这种奇葩学生啊，所谓的奇葩学生加引号的也是不少，也是不少，尤其他们刚刚来到北京，甚至呢刚刚入学，也会遇到很多。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学校里面的导员啊，还是这个生活老师啊，其实都需要合理的循循善诱的去引导或者是帮助他们，而并不是说让他们自己解决。有的时候学生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好。这还是很重要的。 对，老师这个角色确实是不可或缺或者不能缺失掉的，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积极的去解决。 对，我不妨跟各位来举几个例子哈，例如说呢，可能很多学生在没有出校之前不会洗衣服。 对， 然后呢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使用这个洗衣机来洗衣服的时候呢，他就会每次有脏衣服的时候呢，就会投到这个洗衣机里。每次有投进去，但是他不会洗。为什么 不会使用洗衣机？ 因为他好像自己感觉在家一样，我脏了就扔进去，攒一堆之后一起洗 啊， 但是洗衣机就被他占住了 啊，这也是占用公共资源。 对 对, 对， 占用公共资源。还有呢，很多这个女孩呢，化妆品之间来相互借用，最后导致说把人的眉笔用折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女孩让他赔，他说我不赔，他说我不就给你用折了根眉笔，你再削一下不就完了吗？他总是把这种事情最后处理的麻烦的事儿交给了原主人，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类。 对 吧？然后呢还有呢，像什么呢，就例如说借钱这种事情 啊， 也是在校园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前不久呢我还处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哦， 借钱的事儿怎么回事呢？例如说啊，就是涛涛，我管涛涛借了10块钱，然后呢涛涛说 不用还了， 你什么时候还你什么时候还，他说我今天就吃个饭，明天中午就还你，但是第二天中午这钱我就忘了还了。然后呢这个涛涛就跟一行说了，说哎呀你知道吗，小贺那个人特别不好，他不还钱，借了钱不还钱。然后呢这个一心呢竟然跟他的同学也开始说，然后涛涛开始 啊，你知道吗，那个小贺他找涛涛借了钱，借了钱居然不还，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十传百， 百传千，千万万。 对，而且呢很多对这个人有其他矛盾的同学呢也纷纷加进来说了，说我跟你讲，他不仅不还钱，他还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他还不洗脚， 哎对，他不洗脚， 还偷吃人的果冻， 他还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头发晾在那个床的房子上， 对， 他还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开着灯 啊， 是 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都按在他的身上，然后进而呢整个班级甚至整个系都开始孤立这个孩子，孤立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找到我了，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哪儿做错了，大家都不是很喜欢我。然后呢我其实也观察了整个事情的发展哈，但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展到那么严重。就是全班都站出来要孤立他。然后呢当有一天我把同学都叫好了之后，我就大声的训斥了谁呢？你们觉得我应该训斥谁？ 你就应该训斥这个被孤立的学生。 没有， 是谁？ 我大声的训斥了那个 挑头的人， 借十块钱给他的人。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借给了小贺十块钱，他说对，我是借了。我说他还没还给你，他说没还。完我就问小贺，我说你为什么不还，他说我忘了。我说你现在能不能还给他，他说能，马上就能还。好 了，这事解决了。 对，这事解决了。然后我就问这个借十块钱给他的人，我就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他要，而是跟其他的同学说他欠你钱呢？ 嗯哼， 你的目的是什么？ 逼他还钱，制造舆论压力。 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很多很多孩子啊会在那个阶段就是不好撕破脸， 对， 就觉得哎呀 你找我借钱了，我好像要催你还，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说，哎，你什么时候还钱，好像显得我特别缺这个钱， 没错。 然后我就会跟旁边的人假装吐槽这件事儿，然后就说他借我钱不还，他说了今天还，那过了一个礼拜了都没还，你说我要去找他显得我特别那什么，我不找他我心里不舒服，我就跟你说一说。然后对方又开始跟你产生情绪上的共鸣的时候，这个东西哎一烧起来啊，他就灭不了的火了，你知道吗？ 星星之火了。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小孩子嘛，第一就是也有面子问题，我觉得但凡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在意面子这个问题，他就不好上对方去说，所以他迂回的转了一个好大的圈，结果伤害了人家， 伤害了人家。所以我就说嘛，我说这件事情的最错的人，我说觉得是这个借钱的人。因为其实你借给人家钱，你找人要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啊， 但是你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之后，实际上你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这个同学。 嗯， 对吧？然后呢班里的同学坐在那儿都不说话了。然后呢我说，首先我这个钱解决完了， 那个借钱的同学哭了，我借钱给他变成我的错了 啊！但实际上呢，从某种意义来讲真的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导的这个火，这个炸弹应该不会爆炸。然后后来我就问这个借钱的这个同学，我说你当天吃饭差十块钱对吗，他说是，老师我真的没想那么多就找他借一下。 嗯， 我说你没想那么多，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你把这件事情忘了，你责任是不是也很重大。 嗯， 我说这件事情同学们孤立你或者跟你闹不愉快，我觉得你也应该。 嗯， 我说下回还找不找别人借钱了，他说不找了，再也不找了。然后我去问全班同学，我说你们下回还借不借钱了， 不借了， 不借了。其实我觉得借钱这种事情也是在大学当中经常会发生，而且把兄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友谊给破坏的一件事情。 对， 就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很容易因为钱而伤感情。 对 啊，这个如果你真的不是到逼不得已的时候真的需要这笔钱做一个非常啊急需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用这种方法，然后还要用友情的代价去付出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谈到的说因为钱称这个同学为奇葩同学的话，我觉得呢下回自己就可以避免他。 对， 嗯，但是我特别想问的是，如果在刚才这个情境当中，一个是借钱者，一个是这个 被借钱的 、你们会觉得他们两个人在刚才这件事情里面谁会是那个奇葩的人？对不对？ 这个还得综合来看。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案例还挺值得大家去回味，或者说去慢慢的推敲的，对吧？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包含了 很多。我觉得他可以直接跟那个同学说，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因为你毕竟已经答应了，中午是要还钱给我的。 没错。 除非说那个朋友说，就是一拖再拖再拖，就一直不想还了，甚至是赖掉这个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吐槽一下。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学生啊，就我所谓的奇葩同学啊， 嗯， 也会借助这样的事情呢来凸显自己。你看我多大方呀，我借给他十块钱我都不找他要了他好像通过这样的事情好像在表彰自己一样，实际上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嗯，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吐槽啊，我觉得现在尤其是都00后开始上大学了，你要知道今年参加高考都是99年00年。 嗯， 就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呢可能都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然后呢因为生活当中啊有了手机之后呢也会相对来讲活得更自我一些。 对， 我觉得这种矛盾啊还是很多的。 嗯 嗯，但是大家就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982来学习一下如何解决。 不是你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宣布一个邮箱地址告诉大家，把你们遇到的疑难杂症问题都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好给你来解答。 我觉得像99年呀00后的这些，我觉得不存在向同学借钱的困扰了，因为他们的家长基本上都会转账。 嗯 对，像我们上期节目讲的是吧， 就我发现你们可以把每期节目都勾连起来，也真的是很厉害。 嗯， 挺奇葩的哈。 那说了那么多宿舍里面的这个奇葩室友啊，那在课堂上有没有一些想要吐槽的同学？ 老师，我想说。 你说吧。 老师，我来。 老师，我可以。 嗯， 老师让我来。 说的对。 老师他不行。 小贺真棒。 就你想说的是，在同学里面这种特别能够响应老师要求的同学，然后特别积极的同学，是你们觉得很奇葩的吗？ 我觉得是。 为什么？ 就是上课一定要抢答的那种。 嗯、 就老师说这个问题， 我知道 来选啊、那个这个问题应该选什么呀？就是大家都还没反应 过来。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那种到底选什么呢？可能老师要点一个人来说出你的答案、 哎， 你那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答案说出来，就特别想在这个时刻展现自己很会这道题。 对， 这、小手举得高高的，高高的。老师心里的 OS 是选我，选我，选我，快点，老师点我这道题，我知道。然后老师转身点了，小贺你来回答。然后我就想，哎呀，这道题我也知道，为什么不点我呢？ 对， 这种， 而且我还会在底下把答案说出来。 嗯， 选 A。老师没问我，我也会说选 A。其实这种同学真的很奇葩，就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很无奈。 嗯， 对。然后呢，他特别的激动，他感觉好像如果老师不点他，就是不喜欢他了。 嗯， 对。但是这一堂课45分钟下来，好像40分钟都在喊他。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校园当中或者课堂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学？ 当然有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共鸣呢？ 班长， 也不一定是班长，可能就是某一个性格格外的开朗或者很活泼，他就是全程45分钟都想要跟老师互动，高度保持那种积极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同学。 说回奇葩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同学奇葩的事情嘛，就是因为我跟涛涛是在一个学校， 不用再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对，我其实我特别想跟你做一个游戏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来回数，我们俩相互吐槽， 我们俩相互吐槽， 对，我吐槽吐槽你，然后你 在节目当中吗？ 在节目当中。嗯， 这节目是给了你多少 钱？好精彩啊！来，开始，小贺先来吐槽我们的所长。 嗯，要开始吗？ 开始。 如果 action 3、2、1，你不要插嘴了，直接开始。 直接开始我的表演。 嗯， 其实我要吐槽涛涛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听他的声音，应该对他这个人的个人形象也有一定的判断。其实还是蛮帅， 很帅。 对，很帅的男孩呢，在大学当中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对， 就是学习成绩太好， 对自己的外形很在乎。 嗯， 反正我记得我印象当中，经常去上厕所的时候，他都在厕所的镜子前面抓头发。 这点我不行，我要那个回击。 我反对， 我反对，我回击。 嗯， 我觉得这是呢，这个首先我们学的专业的问题啊，这个臭美，你不要说你好像没有。这个我们每个人在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都会对着镜子抓一些头发，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 嗯， 但是你这个成为攻击我的点，我就不在意。奇葩吗？女孩子觉得男生抓头发奇葩吗？ 嗯，还行吧。 对吧？抓得好看就不奇葩， 嗯、 抓得不好看就很奇葩，是不是？ 就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以及多长的时间。比如他一个小时站在镜子面前抓头发， 非常快。 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嗯， 对。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每一次走进厕所的时候，就能看见两个同学在抓头发，其中一个就是涛涛， 另一个是你。 这只能说明一个情况，不是我抓头发抓的机会多，是他去厕所的机会少。好，刚刚如果说我抓头发是我的槽点的话，那我也这个说一下研究员小贺的槽点好吗？ 嗯， 他的槽点呢，基本上除了刚才他自己暴露过的吃果冻啊，然后买便宜的东西给室友，用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这种不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情况之外呢，也经常就是被大家数落啊，因为他跟大家关系也没有很好。 你必须拿出证据来向我证明这件事情。 证明什么事情？ 证明我跟同学的关系不是很好。 证明跟同学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吃完果冻不是说身体不好吗？ 嗯， 身体不好送医院，只有我送他去了医院。 那你是怎么回事？ 我是因为太善良。这个吐槽 是因为你抓头发被他撞到，有把柄在他手上是吗？ 这算什么把柄啊？这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吐槽对方是两个人关系真的很好的时候，你就敢去吐槽对方。 没错， 或者现在大家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词叫怼对方， 怼对方， 嗯，怼对方变成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交流方式了。 嗯， 是，哎，你还不是这样？那你当年不也这样？然后说完之后，大家哈哈一笑就没什么了。当时 没错，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哈。 说到这一点，就是你们会觉得我这样的行为奇葩吗？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会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呢，就直接张嘴就要说出来。就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那女孩还跟我断交了，就以后说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嗯， 还是不是我们专业的一个女孩。 嗯， 她从食堂的远端走过来。然后呢，我从走过去，他是我们班一个男孩的女朋友， 嗯， 他就跟我说，哎，小贺你好，我说哦，我说你是那谁谁谁的女朋友吧？他说啊，对对对，就是你们不在一个寝室吗？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顺嘴说了一句，我说那个穿凉鞋不能穿丝袜。对，但是呢，当时他就哽住了， 嗯， 一下子就竟无语凝噎，然后呢就不知道跟我说什么， 嗯， 我说没事儿，我说下回不穿就行了，没关系， 我就要穿。 然后呢，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 那他可能属于那种内心比较脆、玻璃心的吧。 对， 嗯。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寝室的同学说了，说再也不想跟我说话了，还让我寝室的同学跟我断交。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奇葩，你跟他熟吗？ 不熟。 就你第一句话是你是那谁谁谁的女朋友吧，就已经透露出你俩关系其实并不熟。 因为他先跟我打的招呼，我没有惹他， 你就直接说你好不就完了吗？ 对，我怕他跟我说话，让我帮那个同学带什么东西。 所以你就要吐槽他的这个穿凉鞋不能。 那我们得好好吐槽一下你。首先我觉得你这个交流沟通的方式呢是缺乏情商的一种表现。 对。 对不对？其实呢完全就根本没有的事儿，人家非常示好的跟你打个招呼，你回一下就行了。然后你觉得后续他可能需要你什么样的帮忙，但是你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对，再加上情商不高，再加上又性格太过于耿直。 再加上没话找话。 没错，所以你也可以列为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比较奇葩的，就是比较少数类型的。因为我觉得啊，大家生活当中跟陌生人的交流都不会像你这样，所以你是那个少数的那一部分。 没错，其实就今天这个故事啊，我把我自己拿出来当一条咸鱼来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跟各位来分享，千万不要把情商低当成自己的耿直。千万不要把情商低当成自己的耿直。因为在学校当中很多大学生自诩为说，哎呀我是个很耿直的人，我很直接那种人，我看你不习惯我马上就会说，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情商低的表现。 其实可以说，但要看你怎么说，什么样的方式说。如果像小贺开始那样，我觉得其实是蛮伤一个女孩子的自尊心的。 其实你看我今天以身试法现身说法的方式来跟各位做了一个普及。就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无意的伤害了别人，都是认为哎，我是一个性格很直的人，但是 就是你接受不了，只是你不愿意听真话，对不对？ 对，好像他把别人放在了一个比较低劣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把自己放在了高尚的制高点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是， 你们身边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同学，就是他特别喜欢以吐槽别人，或者是来就是拿别人身上的槽点在公共场合说出来，说出来了之后自己哈哈哈大笑，但其实当事人或者其他人觉得并没有那么好笑，甚至是当事人会生气。完了之后他反过来还会说，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 啊、你怎么那么小气啊，不就说两句大家没有怎么样啊。有啊， 开不起玩笑，我就开玩笑而已，还生气了。 所以就是语言上的一些表达方式的问题，跟你的语气，跟你的表达状态，其实你不要再扣上一个什么啊，我耿直，或者说我开玩笑，然后让你去接受。那对方心里真的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去检讨你自己。对不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开玩笑应该是一个取悦大家的过程， 没错， 或者是取悦对方跟你这个谈话对象的一个过程。如果只有你自己觉得好笑，对方觉得并不好笑，这说明这并不是一个玩笑。 没错，就像刚才呢，我跟各位跟两位来讲的时候，也是把我自己来举例子。如果这件事情安在别人身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别人来讲是一种伤害。对，有的时候你开玩笑可以拿自己开玩笑。 对， 对不对？通过自嘲的方式，或者是自己搞笑 自黑 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娱乐的效果，拉近跟别人的距离。但是通过黑别人或者损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这种方法非常不可取，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奇葩同学之一了。 哇，我突然发现这一块我们聊得好正经啊，好像我们三个人都曾经受到过这样的同学的这个影响一样，所以一说到这个点，大家都觉得特别有话想说。 但是我还好，我会怼回去。 我基本上也会怼，就是如果别人说开玩笑啊，然后我就会反问他，好笑吗？ 对，爆笑。 对啊， 对， 是不是？ 这个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吐槽的事情，当然有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我们就是从身边朋友身上的故事拉过来说的， 没错。 但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对方列为吐槽对象，列为奇葩的对象，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行为跟语言上的表现跟我们大部分人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呢，我们更应该保留一个尊重的态度吧， 没错。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因为存在即合理。我们并不能说我们需要去改变所有世界上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认同达到一致，那我们尽量能够求同存异。 多多的沟通，良性的沟通。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个人的习惯呢，它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或者是占用了公共资源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不便，带来打扰的时候，也要从自身发出检讨。 我们经常会说老师要言传身教，实际上当我们在这个大学的融入当中的时候，自己的言传也很重要，身教也非常重要。 是的，所以呢，这个你是一个人坚持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在集体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自己的表达跟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人家是否相冲。做任何事情之前想想别人，当然也尊重别人，这是我们今天节目最想表达的一点。希望你或者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成为生活当中的那一个被吐槽者或者是奇葩的人，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吐槽，如果你也有更多想吐槽的对象啊，这个以后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联系，我们也来网络一下大家想要吐槽的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下。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个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一心， 我是研究员小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周见， 拜拜。 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羊。